各位同学，晚上好。啊，我们好几周没上课了，因为我在旅行，比较忙。今天抽个空，想说再不上，再落太多课了。我们讲第九品啊，正式进入第九品。第九品呢，不二法门品，其实是其中我最喜欢的一品。我 personally 我很喜欢第五品，那个问极品，我觉得很精彩。再来呢，第九品，哎，问极品不是第五品。问极品是第几品？问极品，哎，是第五品，是第五品。那个文殊师利问极品第五品，我觉得很棒。那么第九品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其中的一个章节啊。这个讲，他这边就真的开始进入讲不二，因为我们也知道整个维摩诘经就是在讲不二法门。那么第九品呢，就这个有31位菩萨啊，都是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出来啊。跟大家用不同的面向去切入，去解释到底什么是不二法门。而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不二法门啊，其实有凡夫世界的这个二元。比如说，哎，我们说大就有小嘛，是吧？那么我们说这个我们说有黑就有白啊，有美就有丑。整个凡夫的世界其实就是一个二元的概念构成的。那么所有的你看我们的名词、形容词，一定是有一个相对的、相对待的，这是形容词啊，一定是有个对相对的啊，对面的，这个才有办法形容词。如果你没有胖，你如果没有瘦，就不会有胖这个字啊。但是其实名词也一样啊，动词也一样，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跟它不相同的。比如说我坐，我就可以有站；那我有站，我就可以有跑，是吧？我今天有水果，我就有非水果类，那我可能有肉类、有蔬菜等等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二元。二元就是相待的。有二就不是一啊，不是一就不是真实的，就是这样子的概念。一才是真实，二就不是真实，二就是虚妄。好啦，那这个我们就看经文啊。哦，对，这是凡，对不起，少讲一段。这个是讲凡夫世界的二元。但是除了凡夫世界的二元，我们还有一个是凡夫跟圣者中间的一个二元。怎么说呢？比如说烦恼。哦，凡夫就是一个充满烦恼的一个世界啊。那这些圣者，这个佛菩萨，这些明心见性的这些圣者，见到诸法真实性的这些圣者，就是说，凡夫啊，你有烦恼，那么我就丢一个相对的名词，针对你这个烦恼，所以我给你一个什么？我给你一个菩提啊，智慧，空性的智慧。那么如果凡夫是生死，生死轮回，那我圣者是什么？我告诉你，断你生死轮回相对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涅槃的概念啊。如果你有凡夫，我就有佛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一个是凡夫中间的一个二元，另外一个呢是凡夫跟圣者中间的一个二元啊。但是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名言，所谓名言都是一个虚构的概念，所以。凡夫不但知道凡夫的二元是要去这个不能执着，连我针对你凡夫的这个，针对你凡夫这个概念，我创立的一个虚有的名词，比如针对你的这个轮回，我所创立的这个涅槃，这个涅槃其实也是虚妄的。这个就是一个是前面是法与法中间的啊，任何一个万法中间，法与法中间的二元。第二个呢是法与法性。哦，就是你有这个法相，我就告诉你有一个法性，是凡夫与圣者中间的二元。但事实上，后面所建立出来的这个名相也是针对，因为前面有了这个名相，我后面才出来。因为你有轮回，我才会有涅槃。如果你根本没有轮回的概念，这个涅槃也不会存在。哦，就像我们一直说真钞假钞，如果没有假钞留在这个市面上，根本就不会有真钞这个名字。它本来是一张钞票，是吧？因为后来有了假钞，所以我就妄立了一个名言，说有假钞。那么，因为要针对假钞，所以我又 create 了一个名词，叫做真钞。事实上，当假钞全部销毁以后，连真钞都不会存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看。重新看这个经文，因为我上次我记得提了一点点啊，那我们现在就重新来看这个经文。好，尔时维摩诘为众菩萨言：“ 诸仁者，云何菩萨入不二法门？各随所乐说止。啊，这个时候维摩诘啊就发言了，啊，就说，哎，各位菩萨，我们来聊聊不二法门吧。哦，可不可以大家哦，随性说出当初啊，你们是怎么，就是说，或者你们眼中啊，是怎么去看这个不二法门？也就是你怎么去看二元，怎么样是去破二元，怎么样进入一真没有二元这个不二法门啊？所以维摩诘居士就请所有的这个菩萨们出来讲讲他们的想法。所以你看啊，第一个我们开始了，会中有菩萨名法自在说言，诸人者。生灭为二，法本不生，今则无灭，得此无生法忍，是谓入不二法门啊。这个上次我们那个 Carita 针对这个无生法忍，我们又做了一番讨论啊。这个你看看啊，他说，哎，他说啊，有一个生，在凡夫的世界里面有一个生，也有一个灭，因为有生，所以会有灭，这是凡夫世界的一对二元。哦，法与法中间的一个二元，如果没有生就不会有灭了，就像没有胖就不会有瘦了。下面是什么呢？下面是在讲这些明心见性的菩萨们对于生灭的看法。哦，第一句是在讲凡夫世界有生灭二法，后面呢，就在讲这些证悟空性的菩萨们他怎么看。其实他们就是在说啊，他说法啊，诸法根本从来没有出生过，法本不生，根本没有，就是说在万法，万法无生，根本无没有一法可生。既然万法无生，那么它也不会有灭，因为有生才会有灭。菩萨证悟了什么？他证悟的是万法无生，所以根本也没有灭这个概念。所以所谓无生法忍啊，其实你把它简单的去理解，就是说我证得了比较粗浅的，因为无生法忍其实有好几个不同的层次，你就去想说，哎，我证得了万法无生了，而且这个忍字啊，就是我安住在这上面，其实我已经非常深刻的证得了万法无生了，因为万法无生，所以不会有灭。如果你证到了无生法忍，那么你就进入了不二法门，这是这个菩萨叫做法自在菩萨他的解释。你看哦，我们众生啊，或者我们这个凡夫，先有生，因为有生会有灭，所以我们是生灭法。那你比较再近一点，这个层次高一点，你说，哎呀，那我知道了，那我要进入这个不生不灭的状态，所以啊，我把生灭这件事情给放掉了啊，因为有生才会有灭嘛。那么如果我把生灭给断了，是不是就出来一个不生不灭呢？啊，我把生灭给灭了，就出来一个不生不灭，也就是生灭以外啊，有一个不生不灭。哎，这个其实不是正，这个其实不是真正的理解。它真正的理解是什么？生灭，不是，应该是说没有生，所以没有灭。既然没有生灭，所以也不会有所谓的不生不灭，没有假钞就不会有所谓的真钞哦。所以我们真的心经里面在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其实这个不生不灭绝对不是在生灭以外去找一个不生不灭，它就是告诉你生灭它压根儿就没有，所以既然没有生灭，所以也其实没有所谓的不生不灭哦，连不生不灭啊，也是针对于生灭所衍生出来的一个名相。所以真正证得空性，你要知道生灭没有，其实不生不灭也是一个名相。那我们如果硬要用文字所讲的这个不生不灭，它是超越生灭与不生不灭，就是所有东西根本从来没有存在过，所以没有生也没有灭，也没有所谓的生灭，也就没有所谓的不生不灭了。哦，这个是法自在菩萨的体会。他说，如果你能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恭喜你，你入不二法门了。只要进入不二法门，就是一真法界。你二没了吗？不二就是一啊，一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真实诸法的真实性。只要你进入一真，也就是说啊，你知道眼前的这个 这个所有的这个毛啊，所有这个蚊子啊，其实都是影子。你知道前面那个没有蚊子，其实是飞蚊症。你知道前面那些毛都是假的，根本都是影子。那恭喜你，你就是不二，进入一真了啊。好，第二个呢，得手菩萨曰：“我所为二，因有我故，便有我所。若无有我，则无我所，是为入不二法门。”那这个得手菩萨呢，就说：“哎，我有另外一个例子啊、哦，你看这两个二元是哪两个二元？一个是我啊，就是我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所，也就是说我啊，就是这个能，就是我自己啊。我所就是我的对面，有能有所。举个例子，我能，我怎么样？我能够听，对不对？我能够看，那我能够听。”那对面那个我所是什么？就是我听到的声音嘛。那我能够看，那对面呢，就是我看到的那个色相。总之就是以我为中心，以及我的对面啊、哦。所以有我跟我所，凡夫里面有我，也有我的对面。但是圣者他所证悟的情景是什么呢？或他所证悟的真理是什么呢？他说：“哎呀，其实啊，因为就是有一个我啦，就是因为啊，我们都以为说啊，有一个我真实存在。”所以就有了我所啊，有一个我就会有我相，就会有人相，哎，众生相、寿者相嘛。有我这个能见的眼，能听的我，就会有被我听到的声音啊。他说，所以因为有我，便有我所，这就是一个相对的。他说，如果啊，你知道根本没有我，那怎么会有无？怎么还会有我所呢？所以圣者他所。圣者自证的那个境界啊，那个真实性其实就是告诉你万法或包括万法吧，我自己也是一个万法，根本就没有一个我的存在，也就是我这个五蕴色身所和这个我也不是真实存在的，万法也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没有我就不会有我所，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二元相对的概念。他说，如果你证悟到没有我，也所以因此也没有我所的话，那你就进入了不二法门。好、啊，第三个呢，不逊菩萨曰：“啊，受不受为二。若法不受，则不可得。以不可得，故无取、无舍、无行、无作、无行，是为入不二法门。”啊，这个是不逊菩萨，他就说啊，这个有受跟不受这两个相对的法。啊、哦，玄奘呢是把这个受啊翻成有取，那个不受呢是无取，所以你看、啊、这边鸠摩罗什是翻受与不受，而玄奘是翻成有取无取。那么凡夫肯定是有受啊，凡夫肯定是要取啊，爱取有嘛，十二因缘对吧？有受啊，就是有取。那么针对这个有受跟有取呢，那圣者是什么状态？圣者就是我不受、哦、不爱不取不有，凡夫认为有所以会受啊，会要取啊，会获得，圣者知道万法无生啊，所以我没有受，我也没有爱啊，对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分别心，我也没有分别，我就不会去取，我就不会执着，那当然我就不会造业嘛。你看爱取有是不是就是一个惑业苦？你看爱是不是我有分别心，我很喜欢他呀。爱取呢，取是不是我就执着啊，我喜欢他我就带回家，我是不是造业了？有呢就有一个果报出来了，你这个业果就成熟了，因为你拥有了他。那不爱不取不有，这个是圣者的境界。所以他就告诉你啊，如果圣者所证得是什么呢？若法不受，也就是说其实万法呀根本是不可得的，是空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你既然不会去受，你不会去它不并不是你能够真正拥有、真正能够执着、真正带回家的。那既然你得到了这个，就是你证得了这个真理啊，那当然你就知道它真的是不可得。那么以不可得故啊，是不是？我这个叫做什么？《心经》里面也讲嘛，就是因为万法不可得，所以你呢无欲则刚。你就不会有任何的期望，你也不会有任何的恐惧，之后呢，你就不会颠倒梦想。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在得大自在。所以他说也是一样，当你知道万法不可得的时候，也不可得故，那么你就没有所谓的取啊，不会说我喜欢的东西我要带回家，或者我不喜欢的东西我要让它远离，你就无取无舍，因为你知道所有东西都是梦境，都是虚妄的，都是假的，也没什么好玩的了。那这个时候你无作无行啊，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证得了不二法门，你就入不二法门了啊。所以凡夫是受，圣者呢是不受；凡夫是取，圣者呢是无取。哦，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讲说，哎，法跟法性，其实法性就是可以讲说法的真实面。其实万法根本不真实存在，你也没有办法受，你也没有办法取。那你证得了这样子的概念，你就进入不二法门了。那你就看到，知道眼前的那个毛，原来只是一个非闻证，只是一个影像啊。好，那我们看这个第四个得顶菩萨，他怎么说呢？垢净为二，见垢实性，则无净相，顺于灭相，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垢啊，就是杂染啊。那这个净呢？当然就是清净，所以你看啊，大家可以猜得到，这个垢就是凡夫的烦恼杂染啊，在这边非常的痛苦。那么因为有烦恼有杂染，在凡夫啊，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虚妄显现，所以呢就 create 了一个新的名相，就是说啊，你有垢那我就有净，你有杂染我就有清净， right？ 你有烦恼我就有菩提，你有生死我就有涅槃。但是这个是垢跟净啊，是对凡夫而言的存在，就是说哦，凡夫有一个垢，那我知道了圣者有一个净，虽然这两个其实都是虚妄的假名假相。好了，那下面是什么？下面就是圣者真正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他所悟到的一个真实性。如果你真正见到啊，就是这个见不见得是眼睛看到，就是你证得了，就是你觉悟了这个污垢啊，这所有的杂染，它真实的体性是什么？其实是空。如果你真的证悟到这个杂染，这个垢，其实它真实的体性，如果你见到它真实的体性，它真实体性是什么？它当下即空啊，这个垢当体即空，它其实根本就是空性。你如果见到原来杂染啊，它的这个真实体性就是空，那你啊也不会有所谓的镜像了，因为根本没有垢，又怎么会有镜呢？所以顺于灭相，也就是说灭于垢镜之相。垢跟镜的两个这个名相啊，其实全部都灭掉了。本来以为有垢，所以先来个镜，那现在知道其实没有垢，也就不会有净。那这个时候啊，你也不要执着在净上面，不要，千万不要说哎呀我把烦恼给灭掉了，所以菩提出来了。 No， 真正的菩提是没有烦恼也没有菩提，那你就证得了菩提。真正的这个涅槃啊，是没有轮回或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那你才有办法进入真正的那个无余涅槃，那个圆正圆满的大乐，真正到彼岸。如果你还有生死还有涅槃，那你离开生死所证得的那个涅槃，你灭掉那个生死轮回而升起或证得的那个涅槃，那个是有余的，那个是天空的涅槃哦，是这个二乘人、小乘人他们的涅槃。嗯，这个概念应该同学听这么多啊，听做这么多遍就有了。所以你看，真正的这个垢啊，真正的这个清净是灭掉了，就是已经不能要，我不要讲灭啦，让大家又变成好像有断灭，就是我已经没有垢的想法，也没有净的想法。当你执着在净的想法上面，你还执着的这个净的这个干净干清净的这个概念，那你就还不够清净，因为你最后还有那一法没有断，就是那个清净，我想要清净的那个念想没有断，那个就是《金刚经》下面所讲。好，那再来呢？第五个菩萨善修菩萨曰：是动是念为二，不动则无念，无念则无分别，通达此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哦，这个来了。善修菩萨，是动是念， 这边啊比较难懂。那么这个玄奘啊是翻成这个洞啊，它是翻成闪动。那这个念呢，它是翻译成思维。你去其实用比较简单的理解方法啊，就是这个动啊，这个闪动啊，就是你执着于诸法的分别相，它的差别相。而这个念呢，念啊，是你执着于诸法的同相，就是它前面是意，有分别，就是有差异性的意，后面呢是一，一二三四的一，前面你是。你看啊，我们凡夫是什么？我们凡夫啊，是这个很喜欢呐、啊，这个focus 在诸法啊，有各种分别相。但是再来呢，再来就是说，哦，后面呢，诸法其实只有一个相，前面是意，后面是一。但是他告诉你啊，如果不动，则无念，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认为所有这些诸法有各种不同的相面的话，你认为诸法是真实的，有好多不同的差异，有好多不同的分别。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的话，就不会有一个一相，就是相同的相。我如果用个更简单的方法去解释，其实这也是法跟法中间的分别。前面这个动就是你focus 或你执着于啊，诸法有各种不同的分别相，那个诸法的意相，后面呢就是诸法的同相啊，它的一，诸法是完全相同的东西，所以前面你是 focus 在差别，后面呢是 focus 在相同。他说，其实这个就是凡夫心事活动的两种形态，如果没有那个差别相啊，如果没有那个意相，就不会有后面的一相，其实你没有意相，也没有一相的话，你就不会有这个分别相啊、哦。所以这边讲的呢，如果前面听得有点模糊啊，也没无所谓，你就去想，因为凡夫会做各种的分别，对于法相会做任各种的分别，有的是有意相，有的是同相，但是意相同相其实都是一个分别相，只要我们不会去想这个意象，没有了意象就不会有同象，那之后也就不会有这个分别象啊。如果你能够证得到这个境界，那你就入了不二法门啊。这个地方可能稍微有一点点难度啊。好，再下来呢，善眼菩萨曰：一相无相为二，若知一相即是无相，亦不取无相，入于平等，是为入不二法门。这个地方很重要啊。你看凡夫啊，所以这边的一相是什么？一相啊，并不是说只有一个相啦。他这边的一相是说，凡夫执着于世间啊一切的相，所有一切的诸法万象都是真实的。这个是凡夫的执着，这是凡夫的理解。一相就是真的有那么一个相存在哦，真的就是有一个相存在。但是呢，因为有相存在。所以呀、啊，圣者就 create 一个名相，叫做无相。就你认为有相嘛？那我告诉你，圣者所证的这个境界就是无相。但是呢，一相无相是这个假怎么说啊？这个 create 这个假的名相啊，这个无相其实也是一个假的名相，它是针对于一相或者有相而存在的。那么后面呢，就是圣者所证的境界。他说，如果你知道这个一相啊，就是这个相啊，其实有相，其实就是无相的话，圣者就是证入这个境界，因为他知道任何的相，它的实性是什么，它的这个相的诸法真实性或者相的真实性就是空，所以他知道圣者他证悟到一相其实就是无相，也就是有相啊。根本就是无相，有相跟无相是同一回事。有相，我们举个例子好了，就是我们讲的色法。那无相呢，就是我们讲的空。它告诉你，色跟空其实根本是同一回事，而且你不要执着色哦，你也不要执着空。他说第一点啊，他说你要知道色法跟空性就是同一回事，一相即是无相。之后更重要的一点在后面，亦不取无相， 你不要说啊，我把色法啊给断灭了，那我进入空性哦，我要证空。他说不行，你也不能执着于无相。虽然一相啊，这个相你是肯定不能执着的，你是绝对不能说死抓的不放。但是如果你说我把相灭的，我进入无相，他说那也糟糕，无相也不能执着。你要心中没有了一相啊，就是说没有了相，也没有了无相的这个念想，没有了色，也没有了空的念想，那这个时候你真是入于平等了。如果你还有一个想法说我要执着在无相上面，那你没有入于平等，因为你脑子里面还有个无相，你还有一个空呢，那不行。就是说哇，我空法空，最后怎么样，连空都得空掉，那你才真正进入一真，你才是真正看到眼前的毛，你知道它是影子。如果你还执着还有空的话，你还看不到影子，你还有一个空的那个毛。所以他告诉你，相不能执着，无相也不能执着，那你就入于平等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你就入就是证得了不二法门。哦，所以这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他说你看啊，一相是在讲什么？一相就是在讲相，就是凡夫执着世间一切相都是真实存在。但是无相呢？哦，我们说哦，证明万法皆空，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在这边一定要再次的重申，就是这一段他告诉你绝对不是在这个相以外，或者一相以外还有一个无相。他说如果你认为在一相以外有那么一个无相哦，你要把这个相给灭了，你才能证得无相，你要把色法给灭了，你才能证得空，那你永远进不了不二法门。这个地方我觉得非常精彩哦，这一段。好，再来下面是第七个，妙毕菩萨曰啊，妙毕菩萨说什么呢？他说哎，有菩萨心声闻心为二啊，我们这个凡夫啊，菩萨心是什么？说修大乘，对吧？再来呢还有声闻心修小乘啊，有大乘有小乘，可能你可以分各种啊，人乘、天乘、小乘、中乘、大乘，这个就是我们凡夫嘛啊，有各种的法，是吧？那菩萨心呢其实讲的就是菩提心，讲大乘。声闻心呢就是在讲这个独善其身啊，解脱啊，前就是 只讲自己的解脱。他说啊，观心相空如幻化者，无菩萨心，无声闻心，是为入不二法门。前面的菩萨心、声闻心啊是凡夫的境界，但是呢后面啊是圣者，这些菩萨们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他们所证得的境界。他说啊，菩萨心也好，声闻心也好，这些当体即空啊，如幻如化，如梦幻泡影露电。菩萨心也好，声闻心也罢，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他后面告诉你，根本没有菩提心，没有菩萨心，也没有声闻心。当你理解到没有菩萨心，也没有声闻心，根本万法皆空，那这个时候你就入了不二法门。哦，其实你看，我觉得很精彩啊，各种不同的方法切入，就是告诉你，你只要还认为怎么哪一个法哦是真实存在的，你要证得，你要执着，他说那你就没办法进不了一真，你永远在二元里面啊。哦，好了，那浮沙菩萨曰，善不善为二，那这一听就是凡夫境界的，对吧？有善就有不善，有胖呢就有瘦啊。若不起善不善，入无相寂而通达者，是为入不二法门。那后者当然就是圣者所证的境界，就是告诉你，哎呀，善也好啊，不善也好，其实都是空，因为善跟不善，它的真实性，它的真实的体性，其实就是当体即空啊。所以两者皆空啊，善就是不善。那你证得到这样子，你就入无相境。这个无相啊，其实已经不是光对于外面的境界不执着，他这个无相就是到最后已经是不起心动念了，就是我相没了，人相没有了，就我人众生寿者相当然是没有了，当然最后呢我们说我相没有了，法相没有了，连空的相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所谓入了无相。入无相绝对不是说入了这个执着在空性上面 执着在有一个空就入无相的，不是的。当你执着空，执着有无相，那你还是在相里面，因为你最后还有一个空，空本无相。同学们要记住这句话，空本无相。但是当你执着有空的时候，空相就出来了，就着相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啊，觉得要把它弄清楚。但是前面你看啊，一路走来也都是类似差不多的概念啊。我们今天所以其实讲的也蛮快的啊，因为类似的概念。好，狮子菩萨曰：罪福为二，若达罪性，则与福无异。以金刚会绝了此相，无福无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好，接下来有一个狮子菩萨，他就说：哦，这个有罪有福啊。玄奘呢是翻成有罪跟无罪啊。其实你就想说，一个是业力吧，哦，一个是福报。他说业力跟福报呢，其实啊是凡夫世界的这个二元，对吧？都一样嘛，有这个罪业就会有福报啊，没有福报也就没有罪业，这样一个名词是相对的。但是圣者所证的境界是什么呢？他说，如果你通达了啊这个罪业的真实性，若达罪性，就是如果你菩萨啊，这些大菩萨们，你如果已经通达了真正的这个罪过啊，这个。罪业它的真实性，罪业的真实性是什么？不就是空吗？那这个时候则与福无异，就是说你通达了罪的真实性，那么你就知道福的真实性呢也是空。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与福无异呢？因为罪的真实性是空，福的真实性也是空，所以罪与福其实无二无别。这是圣者所证的境界，以金刚慧啊，这个金刚慧就是我们金刚般若智慧啊，其实就是空性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波罗蜜的智慧到彼岸的这个智慧。他说，你用金刚慧去观照，那么你明白了这个道理啊，绝了此相啊，明白了这个，你就去理解成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无福无解。什么叫做福？福就是我们的烦恼，就是所有的罪，我们的业力缠住在我们身上。解呢，就是大解脱。所以既然你知道没有罪，也没有福，所以也就不会有这个束缚。既然没有束缚，也没有所谓的解脱。啊，所以这个是大菩萨的境界，无福无解。也就是说，其实福跟解也是不二。告诉你，没有真实的福，也没有真实的解。那这个时候，你就证入了不二法门啊，是这个样子。再来第十是狮子意菩萨曰啊，我们看看狮子意菩萨说什么：有漏无漏为二，若得诸法等，则不起漏不漏相，不着于相，亦不住无相，是为入不二法门啊。这边有个狮子意菩萨，他说啊。有漏是什么？有漏其实是凡夫哦，这个漏啊，就是我们的智慧还没有圆满哦，还需要继续的去努力，或者是我们这个怎么说啊？我们的这个其实有漏无漏分成两种层次啊。第一种是比较这个宽松的，对于有漏无漏比较宽松的解释啊，是说啊，我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的话，就是当然肯定有漏，我只要能够出六道轮回就已经无漏了，这是一个比较松散的解释。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是讲说有漏啊，就是你还没有证得佛性，就是你的那个还没有圆满之前，其实都是有漏。啊，但是你圆满之后呢，就无漏了，已经没有任何的缝隙，你就不用再学习啦，你圆证了，成佛了啊。所以看到有漏无漏，你不要先跳进去，就是说一定是某一种解释，其实有各种不同的层次，但肯定在六道轮回里面肯定是有漏啦啊。那么你出了六道轮回啊，可能有的地方比较松散的解释已经说啊无漏了。但是也有很多呢，是说你还没有明心见性之前呢，都是有漏。明心见性之后呢，至少你看到前面的那个毛是影子啊，进入无漏了。但比较严谨的是说，只要你没有圆证之前，你都是有漏。 哦，你真的圆正佛了之后，那你才是无漏，否则你都要学嘛。即使你都证了这个无生法忍，你还在修啊。你只要没有圆正，等觉都还在修哦，这样子。那么他说若得诸法等，若得诸法等，就是前面有漏无漏是在讲凡夫的境界，法与法中间的二元。那么哦，对，sorry，前面这个有漏啊，其实也有两种讲法啦，一种是有漏无漏，都是凡夫对于凡夫境界里面的这个二元的这个解释，但也有地方是说，哦，有漏就是凡夫，那么无漏呢就是圣者，啊、哦，这是凡夫跟圣者之间的对比。但是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圣者他所悟到，如果得到说诸法等，如果他悟到了万法平等，诸法其实是平等的。这个时候，你根本就不应该起无漏跟有漏的分别想，就是其实无漏，或者是有漏，或者是有漏无漏或不漏，反正你不管怎么讲，这个情这些东西啊，就像菩提跟烦恼，其实它的真实性啊，它的真正的面相其实都是空性，根本都不是真实的存在。所以，当你理解到这件事情，什么时候你知道真的可以诸法平等吗？你唯有证得了，其实万法无生，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真实存在，你才有可能做到诸法平等。举凡你还认得前，你还认觉得啊，前面这些东西是真实的，你都不可能做到诸法平等。所以他就跟你讲啊，若得诸法平等，也就是说你证得的其实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就不会起什么样的念想呢？漏或者是不漏想，也就是你根本就不会有漏或者是不漏或者是无漏的分别想，那你就不会着于相，亦不住无相。你看，你不着于色这个或者这个不着于相，这个就是漏相。亦不住什么呢？无相，也就是无漏相啊。有的相不着，空的相呢也不着，漏的相你不着，无漏的相呢你也不着。所以你不着于相，亦不住于无相。那这个时候你就进入了不二法门。好，你再看一下啊，我们再继续讲几个吧。净解菩萨曰。有为无为为二，若离一切数，则心如虚空，以清净慧无所碍者，是为入不二法门。有为肯定是凡夫的这个所有，什么叫有为法？就是凡夫的这些因缘所生法。我们认为所有真实存在的因缘所生法，恰恰就是其实是虚妄的。哦，我们认为真实存在根本就是虚妄的，因为我们凡夫执着于这些有为法，而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存在的，所以呢，圣者就 create 一个名相，说，哎呀，既然你有为法，那我这边就有无为法啊，无为法呢，就是相对于有为的，就是无为啊，你可以说啊，圣者所证悟的这个真实性啊，那么凡夫说一切实有，那我无为法就是说啊，我证得一切呢都是虚妄的。但事实上，无为法他说若离开一切数，这个数啊，在这边呢、啊，把它解释成法数或者是名言，就是如果你离开一切凡夫，他能够计较，他能够计算，或者他能够用各种名相所解释出来的这些。假名假相，这些名相，他说，如果你能够离开这些名相，则你的心啊有如虚空。那你有如虚空，为什么？虚空啊，每次我都会讲啊，我们这个经文里面很喜欢用虚空来形容啊，就是是清净或者形容我们的真如本性啊。但事实上，虚空只是一个形容词，它不是真正我们那个真如本性。然后他说，如果你离开一些数，你的心啊，就好像那个虚空，但不是真实这个虚空，以清净慧无所碍者，就是你已经知道有为无为，其实当体即空，有为即是无为，无为即是有为。你要知道，如果从名相上来看，有为就是那个假钞，因为你有假钞，所以我 create 有一个真钞，真钞是真实的啊。但是你要知道。有，当你有为法结束的时候，无为法是不是也消失了？当你假钞 被灭掉的时候，真钞也没了。所以他说，真正啊，你离开一切名相，就是你心中没了假钞，也没了真钞，哦，根本就是一个钞票，没有所谓的真假嘛。那这个时候，你心如虚空，你的心啊，非常的清净，能够清净会无所碍。当你还有为无为的时候，你就其实还在那二元当中。即使你一直执着在我要证得无为，那你还是在那二元的世界当中。哦，你都没有办法见到诸法真正的那个真实性，没有办法入无不二法。好，第十二，那罗延菩萨曰：世间出世间为二，世间性空，即是出世间，于其中不入不出，不异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啊，这个。世间呐、啊，是不是凡夫的世间？凡夫的世间是烦恼，是生死，是六道轮回。那么我 create 一个名相吧，叫做出世间，这是圣者的境界。但是他告诉你啊，他说啊，世间性空，就是我们凡夫的这个六道轮回的这个世界里面啊，我们这个宇宙人生啊，这个东西它的真实性啊，它的体性其实当体即空，它就是空性。你讲穿的什么，它就根本其实不存在，所以出世间当然也不存在，因为出世间是相对于世间而存在的，没有世间，你又怎么出世间呢？对吧？你没有这个世间，你就出不了世间了。所以世间即出世间，都是当体即空，都不是真实存在。出世，如果从体性的角度来看，诸法真实性的角度来看，世间不就是出世间吗？于其中不入不出不异不散，是为入不二法门。哦，你不会在世间跟出世间中间出出入入。这个异呢，玄奘不异不散啊，玄奘是把它翻译成无留无散。这个留呢是流转的意思啊，一个是流转，那么一个那个。无散啊，是出流，就是你呀、啊，也不会在六道轮回里面不停的在那里流转，那么也不会所谓出六道轮回，所以那个不异，第一个异呢是在里面不停的流转，第二个散呢是说我出来了，出流了，出这个出来这个流转啊、哦，其实也就是说，我在世间跟出世间啊、哦，或者这个生死跟涅槃当中。我不会在这里出出入入，因为涅槃就是生死，生死就是涅槃。我不会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轮转，我也不会所谓的出了这个六道轮回，因为六道轮回它根本就不存在，世间出世间两个都不存在。哦，这个是那罗延菩萨的理解。他说，如果你能够证得到这样子，你有这样子的功夫啊，那恭喜你，你就入不二法门了。好，我们再讲，好，我们再讲一两个，一个好了。善意菩萨曰：生死涅槃为二，若见生死性，则无生死，无浮无解，不燃不灭，如是解者，是为入不二法门。啊，这个善意菩萨说，你看我们这个凡夫啊，有生死跟涅槃，凡夫有生死，所以我圣者就证得那个这个涅槃的境界。涅槃是相对于生死而有的哦。我记得之前我们都一直讲过说，哎，生死不就是在这个六道轮回里面哦，每一次的生老病死，生老病死，我们出生之后会死亡，死亡之后去投胎又出生又死亡，就分段生死，一直在这个生死里面打滚。那么涅槃是什么？就是我啊，死了以后不会再回来了。不再轮回了，我涅槃了，我就出离了，离开了这个漩涡啊。他说啊，但是啊，所以这凡夫啊，就有生死跟涅槃的概念。但是圣者的理解是什么呢？如果你证得了生死啊，它的真实性啊，若见生死性，就是如果你真的证得了生死轮回的它的真实性，它的真实性是什么？就是根本没有生死。生死的真实性就是没有生死。你证得到，如果你真正觉悟到生死，它真正的状态其实是没有生死啊，就是生死其实也是当体即空，根本不存在。那你就没有所谓的无生死， 其实涅槃是什么？就是无生死。既然没有生死，就不会有涅槃，因为涅槃不就是出生死吗？那他告诉你，圣者就见到了生死的真实性，就是没有生死。那这个时候你也不会有涅槃。无福无解又来了，不染不灭。啊，所以你其实从来没有束缚，你没有烦恼，也没有生死，所以你也无所谓的解脱。既然没有世间，你就不会出世间；既然没有生死，你就不可能有涅槃；既然没有束缚，你就不可能有解脱。也就告诉你，不燃这个燃字啊，其实就是点燃火，燃烧起来的燃字，要加个我们现代字是加个火字旁。他说，你从来没有燃烧过，你当然也不会灭啊。你这个火从来没烧过，又怎么会灭呢？他说，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去理解，那就是入不二法门啊。还有点时间，我觉得就先讲到这边好了，好吧？我们先讲到这边。那么下个礼拜呢？因为我31个解释，31个菩萨，我们今天还讲不到一半。可能下个礼拜看看吧，如果没讲完，我们再下个礼拜一会儿也讲完了，那我们就会进入到第十品啊。第十品又回到那说故事，很有趣。今天这个课程其实蛮重要的，先停在这边看看有没有人有问题。今天讲的有没有人听懂了？有没有人有问题？啊，也没有问题，也没听懂，那是属于什么样的状态？不燃不灭吗？没有生死，也没有涅槃吗？随便问个人，那个问我表妹 Melissa， 我这个忽然那个转看到你的名字，你今天听得懂吗？ 应该大略听得懂，就是其实它就是一直要破除我们二元的概念，一直反复。我觉得这些例子好像就是一直在破除二元概念，就是没有生也没有，就是你有生，你有生的概念，你有二元有生才会有灭，你破除这二元没有生就也没有灭，根本连生灭这个事情都没有。那有讲到我的时候，就是你有我才有他，你有我才有我听到的声音什么。那你没有我就没有我听到的声音，我看到的事情。所以他反复的，就是在这个逻辑上面一再加强我们这个破二元的那个，才能够证得，就是对证得真理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很好，很好。那个我的表妹是学霸，果然厉害。然后啊，其实你看啊，他也没错，他重复就是在破你二元，一直在告诉你。你如果把你心中那个我啊，把它放掉之后，其他问题都不是问题了。那你再回头回到你看你每一天生活之中所有的这个烦闷、苦闷、烦躁，一切的苦难、磨难、不顺意，其实终归一句就是跟我不如我自己的意嘛。因为我自己会有很多的想法，我希望什么事情会发生，我希望什么事情不会发生。那么，当这些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不如我的意的时候，我就不开心了。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个佛经讲到最后，就是要把你那个自己啊，慢慢变得越来越小。那个我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啊，你外面的那个路就会越来越大。那我记得以前我的老师告诉我，其实他说啊，我就跟他讲，老师啊，你赶快这个帮我祈福啊，我要一条宽广的大道，光明大道。那我的老师就跟我讲，他说啊，你不用祈福了。他说你的心有多宽，你的路就会有多宽。如果我们的那个我很大的时候啊，你自己外面那个路就会很窄。哦，所以其实我们前面的境遇呢，是靠我们自己在走。那前两天，我就碰到一个同学，我们在讲事情啊。那个我觉得他有给我一个名言，我觉得挺受用的，我就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个同学跟我讲说，哦，他也是不知道哪个老师还是一个修行人告诉他，他说我们现在当下我们眼下的这个境界，就是我们眼前的这个境界，其实就是我们的福报跟我们的业力，在我们的福报跟业力的限制下所显现最圆满的一个状态。哎，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受用。你要记得哦，是在我们的福报跟我们的业力的作用之下所显现出来，而且最圆满。他说我们当下是这个状况，也就是说，你看， 你呀、啊、的福报跟你的这个你的恶业跟你的善业，这是以前累积过来的，但现在成熟了，没办法了。什么叫做圆满？圆满呢，讲好听点是圆满，讲难听点就是说你也不能干嘛，你这就是你眼前会发生的景象。所以与其很努力的想要去冲破，我是说当下哦，当下这个状态，或许啊，我们可以另外一种战法，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比较安心的、比较平稳的去面对它。但是未来是可以创造的，因为未来的每一刻也是那个时间点的福报跟罪业这个作用之下所显现的状态。所以啊，我自己后来想说，对哦，我每天对现在的现状非常的不满，然后我就想方设法的想要脱离。事实上或许我要换一个战法，因为现在就是我业力跟福报最圆满的显现，那么我就安心以对。但是呢，我虽然不能改变眼下的这个状态，但我可以改变以后的状态，所以我还是要继续的行善积德。当然就是众善，这叫什么？诸善诸恶莫行，那叫什么？众善，哎，怎么有谁可以提醒我？就反正所有的善事都要做，所有的恶事，然后呢，诸恶莫作。哦，对对对对对，诸善奉行，诸恶莫作。你只能做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控制的。那么你做这件事情，那你之后的路就会改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很好的提醒。我们往往啊，想要挣扎于现状，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你退一步，你不见得要现在好像一定要挣脱现在的那个状态，你反而退一步，你可以去改变你的未来。那当你改变你的未来的时候，因为你第二天就是未来的嘛，那你的现状就会跟着改变。哦，不知道听不听得懂这个逻辑，这对我来讲很受用啦，所以就跟大家分享。好啦，那还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了。 老师，我有个问题。 你说，嗯，你是谁？ 我是 Emily。 哦，Emily， 所以不二法门跟无生法忍，其实都是我们学佛的最高最终境界，可是毕竟我们还是凡夫，这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能够被教育的或者说学习的，可能还是要从什么，还是有生死，还是有涅槃，然后慢慢的才去学习，然后才能得到这个不入那个不二法门的境界吧。 当然啦、啊，不然的 对 话 啊， 他就不会 没有这样一步集成的。 他就不会，如果不需要走这一步，他就不会去 create 一些涅槃的名词了嘛，对吧？因为你没办法第一天就把你从生死带到没有，所以他就说好，没关系，你有生死，我们先慢慢走，先来涅槃，对吧？你先脱离生死，等到你到涅槃的时候呢，你到那个状态，跟你讲，其实涅槃也不是真的，所以啊，你要不但把生死放下，你涅槃也要放下，所以的确。就是说，其实佛陀啊，他度我们众生，因为众生有各种不同根性，也很难啊。包括你我，哇，可以第一步就从烦恼走到无声，就有一点难，所以他慢慢引导你啊，一步一步，至少你先离开轮回，你先离开生死，然后我们下一步再继续往前走，所以才会有《法华经》里面啊，有牛车、有马车、有这个不是牛马，牛车、羊车、鹿车，但是最后，他先带你脱离，最后其实要有个大白牛车，真正把你带到那个最终成佛的那个境界。哦，所以没错，你刚刚讲的是对的，Emily。还有没有其他的？好，今天没有了，那我们就一起来回向啦。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普愿净法界，沉溺诸有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谢谢大家，阿弥陀佛，我们下周一9点见，拜拜。 谢谢老师， 拜拜。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